可叹人儿

谋事于江端，他们 夜两点猛地坐上开言道啊，说列位主公，你们请要听言，向曹某杀袁绍定了东，那沙漠都来投献，这而今我所虑者是荆州的刘表与江东的孙权。言未定，荀彧出班，孙丞相他是连忙十里也点开眼，那说我进门的那刘备操兵在新野县，岂知不晓已在咱们中原，若趁此不出，终须是大患，养成了疲态，可再治就难。在一旁夏侯惇他闻听孙丞相说梁刘备不能为，何须花钱，我将远领一支人马，我要生擒那刘备在樊长之说，既如此，就命你带兵十万，一到那我王坡前把营安。你暗窥新野，观个动静，若有个风吹草动，前去当先。夏侯惇他正难。说得令在旁边忽有一人把他拦，谁呀？那徐庶拦阻，忙说是不可，你们莫把那刘备看作等闲，满说是那关张赵云有多么英勇，现而今他心得了被诸葛亮是智光彩远。曹操说这诸葛亮他是何如人也，望远之你把根本源流说一番。徐庶说此人祖居在琅琊郡，到后来写地一居到了卧龙山，这卧龙先生啊是自己的道号，躬耕为业种庄田，说这个人真敢比那兴周灭周的将吕望有好比，望汉子方一个样，那故此选得三顾青，诸葛亮北约不过才相助出山。曹操说这诸葛亮与先生分个高下，徐庶摆手说不敢承认，他是麒麟我是驽马，我是个雀鸟他是凤冠，亮徐庶我这一